体中各有的道实来看，它们的源头是不同的。威发源于决心的将来，而怕发源于失落的当前。怕因会害惧怕而怕当前，结果恰恰就这样沉沦到失落了的当前。但关于这两种情绪的时间性的命题，不会只对分析这两种选出来的现象有效吗？百无聊赖的无情无绪状态，统御着灰色的日复一日。在这种状态中，应得怎样找出一种时间性意义呢？希望、欢乐、感愤、快活这一类情绪与激动的时间性又如何？除了怕与威，还有其他种种情绪在生存论上植根于一种存在状态。这一点，只要我们提到厌倦、悲哀、忧郁、绝望之类就清楚了。当然，要阐释它们，就要把它们放到游戏加以研究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工作提供的更广阔的基础之上。但即使连希望这样一种现象，也必须加以分析怕那样的方式加以分析。虽然希望似乎完全植根在将来之中，人们把希望同怕加以区别，怕关系到一种将来的恶事，而希望的特点则是对一种将来的好事的预期。决定现象结构的关键却不是希望与之发生关系的东西的将来性质，而是希望这种活动自身的生存论意义。即使在这里，情绪性质也原本的在于希望中，这种希望就是为自己有所希冀，就仿佛希望者把自己一道带入希望而影响所希冀的东西。但这事儿的前提却是自己已经离置了某种东西，希望减轻有所压抑的不安。但这只是说希望这种现身形态也仍然作为曾经存在的样式关涉到负担，只有此在站出这从时间性上与它自身的被抛根据的相联系，在存在论上才可能有一种高昂的情绪，或不如说有所高涨的情绪存在。懒洋洋默默然的无情无绪状态，无所寄托，无所进取，为自宜于每日发生的事儿，却因而以某种方式裹带着一切。这种状态最深入的表明遗忘在接近我们的操劳活动的诸种日常情绪中具有何等力量，凡事都像他们似的那样让他去。这种混日子之方奠基于一种遗忘者的置疑于被抛境况的境况，它具有一种非本真存在状态的站出意义，默默然可以与手脚忙乱的赢球并行不悖，然而同沉着却泾渭分明。沉着这种情绪发源于决心，而决心当下即直面先行到死所展开的整体能在所可能具有的诸种处境，只有按其存在意义即为现身形态的存在者，亦即只有生存着向来已经是存在的并在存在状态的某种持住样式中生存的存在者才能被激动。在存在论上，激动以当前化为前提，其情形是在当前化之际此在能被带回到他自身，带回到他作为存在的此在的自身。至于如何从存在论上解说，这也仅仅有生命之物的感官刺激与触动。至于动物之类的一般存在又如何以及在何处有一种时间组建的，这些当然还是未被解决的问题。C， 沉沦的时间性。对领会与现身的时间性阐释，不仅分别遇上对该现象其首要作用的站出样式，而且也总同时遇上整体的时间性。将来首要的使领会成为可能，承载状态首要的使情绪成为可能，与此相应组建操心的第三结构环节即沉沦，则在当前中有其生存的意义。对沉沦的准备性分析是从阐释、斜言、 好奇与两可开始的。沉沦的时间性分析应取同一进程，然而我们将把探索工作局限在对好奇的考察上，因为在好奇这里可以最容易地看到沉沦所特有的时间性。反之，对闲言与两可的分析则以澄清话语与说明的时间性建制为前提。好奇是此在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存在倾向，此在借好奇而操劳于一种能看，像是这个概念一样，看也不局限于用肉眼知觉，更广义意义上的知觉着眼于外观，而让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做其本身亲身的照面。这种让照面奠基于某种当前，只有当前才提供出存在者能在其内身在场的站出视野。但好奇只把现成事物摆到当前，却不是为了在延留于它之际对它加以领会。好奇之设法去看它，只为了看看，为了看过。作为这种居求于其自身的当前化，好奇处在一种与相应的将来和曾在状态相统一的站出方式中，对新奇之物号诚然风趋尚未看到过的东西，但其方式却是这种当前化设法从七倍抽身。好奇完完全全以非本真的方式，而是将来的。而其中又有这样的情况，好奇不期备一种可能性，而是可能性已经只还作为现实的东西在物号中被欲求。好奇是由一种难以拘持的当前化组建的，这种当前化只顾当前化，从而不断设法从它难以拘持的拘持在其中的期备脱身。当前不仅发源于期备，而且是在我们刚刚强调的跑开这一意义上，从与之相属的期备跳开。好奇这样以跳开的方式当前化，却不是投身于世，他倒是在看到一眼之际就已向一最新进的东西转判了。这种当前化不断的跳开对某种确定的掌握住的可能性的期备，并从存在论上使标识着的好奇无所言留成为可能。当前化跳开七倍，其方式却并非在存在者层次上所领会的那样，仿佛他从七倍解脱自己，而把自己委弃给自己本身。这种跳开是七倍的一种站出辨识，其情形是七倍跟着当前化跳，七倍仿佛放弃了自身，他也不再让操劳活动的种种非本真的可能性从所操劳之事来到自身，除非是那些为了一种难以拘持的当前化的可能性。七倍通过跳开着的当前化变为跟着跳的当前化，这一站出的事变过程是涣散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论时间性条件。当前化通过跟着跳的种七倍而欲尾发尾气他自身，他为当前之故而当前化，就这样自己拘求于自己本身，涣散的无所言留成为无所去留。这种当前样式是当下即事的最极端的反现象，在这种无所去留的当前中，此在到处存在而又无一处存在，而当下即事就把生存带入处境并开展着本真的此。当前欲非本真，亦即当前化欲来到他自身，他就愈加有所封闭地逃离一种确定的能在，但将来却也越不能回到被抛的存在者。在当前跳开之际，同时就有一种增长着的遗忘，好奇总已经去抓住下一个而遗忘上一个。